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十集，鬼打墙。 哎呦，风景不错啊。 眼前瀑布仿佛骤然展开的新天地，令人不由自主的呼吸一滞。三三两两的游客正忙着拿手机拍照合影，像冬至这样光是站着欣赏风景的人反而不多。 冬哥， 冬至回神抬头，看到张行和那个旅游团的人在一起，他走过去打招呼。 嗨，又见面了。 是啊，刚才天池没看到你，我还以为你落在我们后面呢。要不等会儿一起走吧？ 不了，等会儿我还得找个地方写生呢。哦。 张行露出失落的神情，冬至假装看不见，从背包里拿出两份巧克力，递给张行一份，他这才重新展开笑颜。 哎，张行，吃烤鱼吗？ 一个男生走过来，给张行一袋烤鱼片，顺带在他旁边坐了下来。 聊什么聊这么高兴啊？哎，兄弟，怎么称呼啊？ 他问的是冬至，但目光明显落在了张行身上。张行有点不高兴，把烤鱼片往冬至手里一塞，说了句没什么，就起身要走开。男生也顾不上冬至，起身就去追。冬至瞅着手里的烤鱼片，正犹豫要不要去还给人家，就看见那只大黄猫不知什么时候又冒了出来，正蹲在前面的石头上，歪着脑袋瞅冬至。一人一猫，大眼对小眼，冬至恍然大悟，把烤鱼片递了出去。 哦，你要这个？ 大黄猫又给了冬至一个白眼，一跃而上朝冬至扑过来。冬至吓了一跳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手上那袋烤鱼片就已经被叼走了。拿到食物的大黄猫立刻过河拆桥，直奔林中，再也没回头看冬至一眼。冬至哭笑不得，他休息的差不多了，见张行还在跟那个男生说话，两个人的表情都还算平和，没有吵架的意思，冬至也没有过去打扰，背起包就继续上路。他有意避开游客，就专门照着山下买的指引走偏僻小路。这些小路有个好处，路大多崎岖陡峭，却还在景区开发的范围内，符合规定，但一般怕苦的游客又不会去走。冬至绕过坛子，眼见蓝天白云，雪山绵延，就忍不住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开始画画。冬至的性格不算闷，但画画时却能沉住气，一旦画笔开始动就会忘记时间，这次也不例外。等他把初稿画好，才被雷声惊醒。一抬头，蓝天不知何时被沉沉的乌云覆盖，远处雷声滚滚而来，云层翻涌之际，偶尔还闪过狰狞的亮光，人间仙境的画风顿时为之一变。冬至左右四顾，发现早前的零星游客也没了踪影，他也赶忙收拾背包，准备找个地方躲躲雨。要是说一个游客也没见着，是因为大家早就去避雨去了，但走出一段路之后，冬至怪异的感觉就更加强烈起来。他猛地停住脚步，盯住眼前那块石头。 如果没有记错，我刚刚就是靠着这块石头画画的，旁边草地上还有我坐下半天的痕迹，但为什么又绕回来了？ 这次冬至留了个心眼，拿出马克笔，在那块石头上画了一个小小的标记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在他的记忆里，往后一直走出去不远就能回到主干道上，还能看见景区的指示牌。然而现在冬至走了快五分钟，好不容易看见小树林的尽头，他加快脚步穿过林子，就看见眼前的草地和悬崖，和远处的天池和雪山。 果然又是那块石头。 冬至盯着石头上自己刚刚才做过记号的圆圈， 心里想到小时候家乡的老人讲故事经常会讲到的鬼打墙。如果在来长春之前碰到这种事儿，估计冬至现在已经吓死了。但经过了火车上的一系列怪事儿之后，冬至的心理承受能力显然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。乌云越聚越多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，滚滚的雷声似有人在云间擂鼓，是要将雪山擂碎，更像神仙在天上斗法。电闪雷鸣齐齐登场，牵动凡人跟着躁动不安。这场景放在网络上，可能有人会开玩笑说有人在渡劫，就连冬至活了20几年，也没见过这样翻滚不休，如同山海咆哮的乌云。他定了定神，转身朝回路望去，就看见一个人在不远处路过，行色匆匆，也没朝这边望上一眼。对方的容貌身形极为熟悉，让冬至忍不住脱口而出： 徐姐。 声音足够大，但徐婉好像没听见。他身边没有带着彤彤，独自一人往前奔走，也不知道想去哪里。冬至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追上去。按理说，徐婉一个女人速度不快，冬至又是跑过去的，应该很快就能追上。谁知他追了好一会儿，两个人之间居然还维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。就算是个傻子，都能意识到不对劲了。冬至停下脚步，眼看着徐婉越走越远，最终消失在视线里。他转而在林子里四处寻找出路。如果说刚才碰见鬼打墙的话，现在就是在迷宫里打转。林子明明看着不大，可不管冬至怎么走都走不出去。冬至有点急了。 这上回看见两个大学生跑来长白山探险，结果被困，不得不报警求助的新闻，我要是也那样啊，真是丢脸丢到全国人民面前去了。 可等冬至打开手机，顿时傻眼了， 没有半点信号，连应急电话都打不了。 冬至又点开应用软件里的指南针，电子指南针比机械的偏差要大一些，但平时好歹能用。而现在，冬至看着手机屏幕上一直疯狂转圈的指南针，心一点点地沉下去。没等心情沉到地底，他就听见一声尖叫： 救命啊！ 是个年轻女孩子的声音，还有点熟悉。对比雷声，这声尖叫更令他精神一振。冬至想也没想就循声跑去，叫声越来越近，眼前豁然一亮，他发现自己居然跑出了林子，来到了原先路过的瀑布下。 救命啊！ 一个男人正抓住一个女孩子的头发，将她在地上拖行，女孩拼命地挣扎哭叫，可对方力气极大，她竟然怎么也挣脱不开。背部从崎岖不平的石头路上磨过，承受着整个身体的重量，更让他的哭声充满了痛苦和凄厉。冬至惊呆了，他认出了那个女孩子就是张行，而那个男的则是不久前拿着烤鱼片向张行献殷勤的小伙子。 冬哥，救我，救我！ 张行显然也发现了他，更加凄厉地哭喊起来。但揪住他头发不放的男人却不为所动，也没有回头看向冬至，依旧机械性的一步步地往前走，不知道要把张行拖到哪里去。来不及多想，冬至跑了过去： 放开他！ 冬至的喊声没有引起对方任何反应，男人像木偶一样地往前走。冬至甚至注意到张行的头皮有一小块被扯下来，血流向耳朵后面，可见对方有多用力，难怪张行叫得那么惨。冬至没再犹豫，上前想要将张行的头发从男人的手里解放出来，谁知对方抓得死紧，居然怎么也挣不开。冬至又去推对方，居然也没能推开。对方看也不看他一眼，依旧直视前方，目光呆滞，眼白比眼球还多。不对劲，这根本不像是一个正常人了。情急之下，冬至灵光一闪， 从背包里摸出了美工刀，朝张行的头发划去，准头不行，划在了男人的手背上，血汩汩流出，东芝吓了一跳，结果男人没喊也没有缩手，依旧面无表情，紧紧拽着张行的头发。东芝又一刀下去，这次用了狠劲，一手抓住头发一边，锋利的刀刃将发丝划断大半，但还有一小半留在男人手里，同样的力气，受力面积却更小。张行疼得鼻涕眼泪一起下来，哭声里都带着嘶喊了。东芝用力将那一小撮头发从男人手里扯回来，终于让张行摆脱了对方的魔掌。男人终于发现了异样，停住脚步，转过头，直直地盯住东芝，根本没有刚才搭讪吃醋时的生动，眼白漾出青色，令人毛骨悚然。他朝东芝抓过来，东芝只顾着扶张行起身，冷不防手臂被抓了个正着，顿时一股钻心的疼痛透过衣裳传达到大脑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